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这个晚上，悠悠很久很久没有入睡，黑夜的宁静牵引他梦境般的回顾一生。悠悠的回顾最先从父母和他家的老屋开始，但父母和老屋早已不复存在，印象不免模糊，所以悠悠的思绪很快便被大姐牵走。想到大姐，悠悠暗暗流了眼泪。她的眼泪是因为她相信大姐一直在想着自己。大姐如果一直在想着自己，见不到自己，一定会心中不宁。那种牵挂思念之苦，悠悠感同身受。他想，自己也许此生再也不能与大姐相见了，再也无缘一起生活，再也听不见大姐的唠叨，再也不能像信成现在这样蜷缩进大姐温热的怀抱。悠悠此时抱着信成，就像抱着自己的弟弟，抱着自己的孩子。信成睡梦中的每一声轻叹，每一个悸动，都让悠悠无比牵挂，无比心疼。那感觉就像大姐当年抱着他，那份充满慈爱的心情，大概也是同样。悠悠拥抱着熟睡的信成，用心倾听着信成均匀的呼吸，用身体爱抚着信成细滑如缎的皮肤，用双手在信成的脊背慢慢地游走。悠悠仔细感受着信成的每一缕起伏的肌肉，每一根清晰的筋骨。他想，这就是他的男人了，他将与之厮守一生。他想到信成对自己表现出的那种依恋，让他意识到一种无形的责任，这种责任直到今夜为止终于转化为爱的感觉。悠悠的面孔沐浴着窗外的月光，终于露出微微的笑容。和以往每个不眠之夜几乎一样，悠悠不可避免地又想到了周月。不知为什么，今夜的周月离他遥远了许多，似乎化作了明明的星斗，向他眨着空灵的眼睛。那眼睛还是那么黑白分明，那头发还是像那位韩国歌星，因此悠悠心中的周月还是那么完美无缺，但是确实离他远了，变成了他的回忆，变成了他的梦幻，变成了他的历史。周月是悠悠历史中最发光最浪漫的一个华美的篇章。当悠悠就要把这个篇章翻过去的时候，心中还是依依不舍，有些叹息，有些惆怅。我这样描写悠悠夜不成寐的浮想，既是基于对现代女孩浪漫空想的宽容，又是对母性光辉的赞美。直到皎洁的月色渐渐隐去光芒，整个病房沉入黎明之前的黑暗，悠悠的意识才真正随着这些浮想无知无觉地飘向梦乡。天亮的时候， 悠悠被手机的震动惊醒，她看到信成还在床上没有醒，便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病房的外屋。接听以后，悠悠的心跳才被记忆引爆。清晨来电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预避不及的阿菊。阿菊在电话中依然神情焦虑，他急切地表示需要再见悠悠。悠悠这时已通过病房外间的一扇小门直接下到二楼的观景阳台。宽大的阳台在清晨第一道阳光的照射下显得一尘不染，从这里眺望远山近水，整个清水湖如沙如烟，还沉睡在雾中。悠悠说，阿菊，我不见你了，你到底怎么办应该自己决定。我知道你和德子还有感情，但他当时毕竟参与了杀人，而且他杀的是信成的父母，你不告他，我早晚也要告他。我告不如你告，否则我告他就等于告你。悠悠，德子今天走了，他刚刚走了，他不敢总是待在这儿，但他说过他还要回来，他还要回来拿钱。悠悠，我还有一点首饰，都是过去老六送的，我想把他们全卖了换成现金交给德子。以前你姐夫不是带你去过一个人那儿，把一只手表都压了钱吗？你能不能带我去找找那个人？悠悠想了一下答应说，好吧，阿菊，我可以带你去找那个人，但你也要想一想，你不去检举德子，还要给他钱帮他逃走，对你来说不是罪加一等吗？悠悠，我现在只能这么办了。悠悠，你昨天劝我的话我想了一夜，可我还是害怕去坐监狱。另外我也不想对不起德子，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我现在也信佛了。我要告德子，我以后会遭报应的。悠悠，我一直跟你好，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最讲情义，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次，你就带我去把首饰卖掉好吗？别的事我也不多找你了，德子已经向我保证了，只要我能尽力给他找一些钱来，他以后就是再抓进去也不会把我招出来的。反正我的事儿在他肚子里面已经藏了2年了，你们还招了他都没招，这说明德子还是很够意思的啊。悠悠，悠悠拿着电话沉默犹豫了半天，电话里只剩下阿菊的哭哭啼啼。悠悠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好吧，阿菊，你在哪儿？打完电话，悠悠回到病房，床上的信成还在睡着，连睡的姿势都没有一点改变。悠悠轻手轻脚将衣服穿戴整齐，又去楼下叫起睡得正香的保姆，说自己有事要出去一下，让他上楼去守着信成。然后悠悠行色匆匆出了楼门。时间太早，悠悠没有叫起司机，而且他要办的事情似乎也不宜叫司机同去。林信成有2部车子停在医院的车场，除了悠悠昨天坐的那辆奔驰，还有悠悠以前练车用过的一辆丰田佳美。悠悠走进停车场里，停车场里竟无一人，停在这里过夜的车辆也寥寥无几。悠悠打开那辆丰田佳美的车门，车子发动的声音在薄雾初起的早晨显得特别清醒，但此时悠悠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足够清醒。他要帮助的德子和阿菊既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又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也许悠悠那时只顾回顾历史，从而希望少年时期的好友能够得到一条生路，从而忘记了楼上睡着的信成，忘记了自己与信成已相许终身，忘记了自己应理所当然的与信成一样对杀父杀母的罪犯视若仇人。那辆丰田佳美在空旷的停车场上迟疑地空响着引擎，响了很久很久，终于犹犹豫豫缓缓地开出了车位。按照悠悠和阿菊在电话里的约定，阿菊现在肯定早已出门，他们约定会合的地方是悠悠进城必经的莲花河大桥，从那里再去收货人的住处相对比较近些。莲花河大桥长约半里，桥面宽阔通衢，悠悠与阿菊不约而同把它当作清水湖与北京城区之间最易记忆的一个地点。20分钟以后，悠悠的车子便到达桥头，寂静的桥头看不见阿菊的身影。悠悠放缓车速向桥的纵深开去，终于看到阿菊独立于桥心，看上去仿佛已经等候多时。太阳在阿菊的身后悄悄升起，火红的光芒把大桥照成一条金光大道。阿菊背光的身影如同一个黑色的叹号，一动不动地打在了悠悠的视线中央。悠悠的车子驶进阿菊，靠边停住，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情形却与悠悠的预想完全不同。在阿菊拉开车门的刹那，事态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悠悠眼前恍惚了一下，看到桥栏后面翻出一个黑影，紧接着那个黑影拉开了后面的车门，和前门的阿菊几乎同时一起坐进了车子，一把冰凉尖利的匕首即刻顶住了悠悠的脖子。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让悠悠一瞬间慌得未及叫喊。他最先是从身后那人的声音上判断，知道劫持自己的正是德子。坚硬的刀片压在悠悠的肩上，让悠悠能够感觉得到那把刀的重量和长短，但德子略带喘息的话语却透出几分亲切的热情。悠悠，你不认得我了吗？悠悠梗着脖子躲避着刀尖的冰冷，他没有回头，只是怒目去看身侧的阿菊。阿菊冲德子气急败坏：德子，你别伤着悠悠，你把刀放下，悠悠是咱们从小的好妹妹，有话好好说嘛，咱们都可以好好说嘛。冰冷的刀尖果然退却下去，亲热的话语立即跟了上来：对不起悠悠啊，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知道你这个人最讲义气，所以我让阿菊找你。悠悠表面强作镇静，其实心跳得格外激烈，那心跳把悠悠的牙齿撞得锵锵作响，那心跳让悠悠的话语断断续续。你们杀了信成的父母，你们害得我差点家破人亡，我没办法跟你们再讲情义了。德子的刀尖又逼上来了，但是他的声音依然充满恳求：悠悠，是李文海杀了他们，他已经替他们偿命了，现在是我求你，是阿菊求你，你是我们的妹妹，是我从小看大的小妹妹，就帮你哥这一次。阿菊跟我说了林信成跟你的关系，你从他那儿拿个10万8万的应该算是毛毛雨。悠悠，只要拿到了钱我就走，我以后再也不会麻烦你，我就算以后栽进去也绝对不会说见过你， 我这个人是讲义气的。不信，你现在救阿菊。阿菊的事儿，我在里面一句话都没说，不然阿菊也不会在外面过着这么舒心的日子。 阿菊拉住悠悠的胳膊肘，用哭腔继续哀求：“悠悠，你相信我，我阿菊也是讲义气的人，德子对得起我，我也要对得起他，所以我打他来找你。我那点首饰加起来也卖不了几千块，我们唯一的办法还是求你。你看我昨天都给你下跪了，你总不能真的见死不救吧？” 阿菊，我见死不救，我见死不救。 悠悠的眼泪涌出来了。为了信诚父母的死难，为了那个被枪声吓得神经兮兮的小孩，悠悠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性命。难道他还能算是见死不救吗？他还算是不讲情义吗？情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悠悠用力甩开阿菊乞求的双手，快速推开车门，钻出了汽车。阿菊和德子没有想到悠悠竟会突然弃车而走，动作快得猝不及防。德子的反应也非常迅速，拉开车门便追了出去。清晨的莲花大桥空空荡荡，看不到一个早起的路人，也没有一辆过往的车辆。通常笔直的大桥桥面急剧地震动着一串狂奔的脚步。悠悠朝着他来时的方向，朝着清水湖医院那边，朝着火红的太阳投射的落点奋力奔跑。他看不见德子离他究竟有多远，但悠悠听得见那死死追赶的脚步，脚步中还掺杂着丧心病狂的喘息。那节奏有力的喘息紧随其后，越来越近。很快，悠悠又听到了汽车马达的声音，他仓促地回头看去，他看到阿菊飞快地将那辆丰田轿车调转车头，开足马力地向自己追过来。悠悠转头继续向前奔跑，但大桥的尽头始终遥不可及。悠悠下意识地跑向另一边的栏杆，看到的却是桥下深深的河谷，河水已经干涸断流，只剩下三五错落的水洼。悠悠大口喘息着，再次挥手，汽车正在快速地缩短着生死的间距。悠悠看到德子招手让汽车停下，以便他上车一同追赶。悠悠与德子与汽车之间不过各距三四十米，这数十米的距离按汽车的时速不过十秒之间。这十秒之内能否生机忽现，对悠悠来说已接近绝望，因为刚才的冲刺耗尽了悠悠的全部体力，剧烈的呼吸已使得心跳窒息。悠悠每跑一步都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一头栽倒，但悠悠知道一旦栽倒，他不会再有搏斗的力气。突然，悠悠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回头举目，悠悠几乎不敢相信地看到那辆丰田车毫不减速地撞上了德子，德子被撞得飞了出去，悠悠逃生的步伐也到此终止，他喘得几乎挺不直身子了。但是悠悠的神经还是脱离了体力，抵达了极点的痛苦。被那辆丰田汽车和横在桥心的德子牢牢攫住，他惊恐地看到德子满脸血污，竟然歪歪扭扭地又站了起来，还歪歪扭扭地向前走了几步。悠悠更加惊恐地看到那辆丰田汽车中了魔似的重新开动起来，开足马力，发出刺耳的轰鸣，再一次全速撞向德子。德子就像一具松散的稻草人一样，腰部弯弯的被卷上了车顶， 四肢软软的，像舞蹈似的划出了一道弧线。在丰田车的车顶有如五谷的翻了一个圆滚，然后从车的右侧重重坠落。在落地之前，悠悠就已经下意识地断定，那具躯壳早已丧失了呼吸和脉动，只剩下残缺扭曲的一个血肉人形。野兽般的丰田汽车终于停住，骤然熄火。桥面上，除了悠悠自己的喘息，他已听不到任何声音。他看看烂泥一般摊在地上的德子的尸体，那尸体竟显得那么单薄，一点也看不出那会是德子魁梧的七尺之躯。他再看看尸体的前方，前方不远的那辆汽车似乎在几秒钟前那场你死我活的冲撞中与德子同归于尽，此时竟也同样没有了一点声息。悠悠喘息稍定，心跳不止，他放大了胆子向德子走去。虽然悠悠相信德子王德江这个他少年时代的朋友现在的逃犯已经死了，但悠悠在走近他的时候还是有些心惊肉跳。风把德子的衣服吹得上下起伏，乍看还以为他在苟延残喘，也许是救死扶伤的道德习惯令悠悠忍不住地蹲了下来，用发抖的右手试探着德子的鼻息。但真正让悠悠确信德子已死的还是德子口鼻流血的模样，那已不可能是一个活人的样子。死亡的气息刺激了悠悠恐惧的本能，他屏住呼吸站起身子，后退几步离开了那具残破的尸体。他步伐踉跄，缓缓地走进了那辆汽车。他看到了阿菊匍匐于方向盘上，正在无声地哭泣。悠悠拉开车门，看到阿菊血红着泪眼，惨白着面色，发抖的身躯剧烈地抽泣。阿菊看上去已被恐惧折磨得不堪一击，悠悠也同样感到恐惧，他从头到脚都被一股麻酥酥的凉气一贯到底。悠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惊疑，这样的质问。 你撞死他了，你撞死他了，你为什么要撞死他？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在莲花大桥上的那辆汽车里，阿菊满脸是泪，还不能从刚才的疯狂中解脱出来。泪水把他早上刚刚画过的眼线冲得垂挂了下来，一张如花似玉的面孔被弄得丑陋不堪。 德子，德子要杀你，他要杀咱们。 阿菊断断续续解释了他的杀机。他在这样回答之后，似乎蓦然惊醒，急不可待地冲着悠悠大叫： 你快上车，你快上车。 悠悠没有上车，他转身又向躺在桥心的德子走去，蹒跚的步履伴着喃喃的自语：得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悠悠似乎忘了德子早已灵魂出窍，早已不可救药。阿菊钻出了车子，追过来抱住脚步发飘的悠悠，硬把悠悠拖回到了丰田车里。然后阿菊发动了车子，急速打把，再次把车头对准朝霞炫目的东方，然后踩下了油门。车子跳跃着向前一窜，呼啸着从德子的尸体旁边掠风而过，很快的便驶出了这座无人的大桥。这辆车头破损的丰田佳美沿着清晨无人的公路疯狂奔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悠悠神情俱乱，放声大喊：你要去哪儿？但阿菊只是一味地抓住舵轮，盯着前方，对悠悠的叫喊充耳不闻。悠悠大喊：你让我下车，你让我下车。阿菊依然不予理睬，他疯了似的改变方向，将汽车拐进一条土地。土地的颠簸并没有让他减速慢行，汽车颠簸着扬起身后长龙般的尘雾。直到悠悠几乎被颠散了身架，汽车才开出了这条坑洼不平的乡间土地。他们很快进入了一个刚刚苏醒的京郊小镇。阿菊未做片刻停留，便让满身灰土的汽车快速从镇中穿过。汽车开出镇外不远，前方出现一座池塘，池塘一侧有条蜿蜒的小路从汽车的右舷一闪而过。阿菊略一犹豫，将车突然刹停，然后后退几步，猛地一拐，拐进了那条羊肠小路。那条小路把他们带进了成片的芦苇，清晨的微风吹拂着一塘死水微澜。阿菊终于把车停在岸边，一路狂奔似乎释放了他刚才的惊骇。停车之后，阿菊显得已经镇定了下来。他打开车门，下了汽车，望着这片摇摆不定的芦苇，深深呼吸。悠悠也下了汽车，他站在阿菊的身后，他的呼吸却难以平定。阿菊，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阿菊回过头来，悠悠意外地看到阿菊疲惫的脸上挂着一丝不可思议的轻松。虽然阿菊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有气无力，但身上的紧张看来已经大大缓解。什么怎么解决？这不一下子就解决了吗？啊， 怎么解决了？哼，德德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他想威胁我也威胁不成了，你也不用再找新城要钱了，一切就都这样过去了。可德子还躺在那个大桥上呢。对啊，现在可能已经有路过的车子发现他了，交通警察会过去帮他收尸的。这种交通事故可能每天都有，交通警也都见怪不怪了。悠悠几乎被阿菊的如释重负搞懵了。哎，阿菊，你不是说你和德子还有感情吗？你不是说你要对得起他吗？你有感情怎么会下得去手？怎么会这样子一下子撞死他？阿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叹完之后他的眼圈还是红了。我和德子以前是不错的，可能我们的缘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他这回跑出来找我，还跟我说他有多么爱我，有多么想我，可我一说我拿不出钱来，他马上就能拉下脸来威胁我。所以这种事情我早就想通了，这世上如果有人真爱你，也就是一时一阵儿。德子也是个很现实的人，晚上刚刚搂着我心肝宝贝的亲热完，马上就说那种你死我活的话。他说我要是把他往死路上推，他也不让我好好活。我知道他这样说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可我今天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是这样，两个人当中要是只有一个能活着，恐怕谁都想让自己活。悠悠浑身冷得直冒凉气，他甚至还控制不住地打了一个寒颤。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我要真爱一个人，我会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他，我为他死也会感到幸福的。阿菊的眼泪掉了下来，他走过来抱住悠悠说，悠悠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让我心里有多难受啊。我也爱德，我也想对他好，我也知道我这样做太狠了，可是我真的不想去坐监狱，那种日子我真的受不了。我想我死了以后要是见着德子的面，我就做他的奴隶去，到了阴间地府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可只要还在阳间人世过一天，我就不想让自己太受罪了。阿菊紧紧拥抱着悠悠，他似乎想从悠悠身上得到安慰。悠悠从阿菊的哽咽中能看到阿菊的心已经破碎，但阿菊说出的话却又是那么理智和完整。悠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妹妹，我的秘密可以瞒着我的父母，但我没有瞒你，这件事咱们以后谁也别再提好了，咱们让它永远烂在肚子里。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你的大姐没了，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我愿意认你做个亲妹妹。阿菊说到大姐，悠悠流了眼泪，她推开了阿菊转过的身子，她真的哭起来了。 悠悠也说不清他为什么伤心，也许是为了他活到现在已经众叛亲离，阿菊上来还想抱悠悠，但被悠悠再次躲开。啊，阿菊，你让我想想吧，我脑子太乱了，这件事要烂在我的肚子里可能会把我毒死的，你让我好好想想吧。悠悠，你要去告我吗？啊，可你想想吧，从仙泉出来的朋友和亲人只剩下咱们两个了，你除了我，我除了你，咱们从小到大那些朋友还有谁呀？你蹲监狱那阵子，我一直帮着周月营救你，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杀人没杀人，你就是杀了我也会帮助你的。我知道你要是杀人也是被逼无奈的，可我不愿意失去你，我不愿意。 阿菊的这话终于打动了悠悠。阿菊那一阵子陪周月去正觉寺搞调查，陪我去养性斋找大姐，我们都跟悠悠说过的，阿菊为了悠悠一趟一趟的也不容易。我想最容易打动悠悠的就是让悠悠知道了他欠了你的，来硬的悠悠绝对不怕，他怕的就是你对他好，他无论如何也要报答你。十分钟后，阿菊把悠悠的那辆丰田车缓缓地开出了芦苇荡，他一手把握方向盘，一只手始终拉着悠悠的手，用长久而有力的摩挲传达着无尽的感激和生死相托的友情。在开进城区后，阿菊在一个路口下了车，嘱咐悠悠先找个修车的地方把撞掉漆的车头补一补，把撞碎的灯换一个，这两天互相别有来往，没有急事也暂时别通话了。他看着悠悠坐进了驾驶员的座位，他在替他关上门以后，然后叫了他一声悠悠。悠悠转过头去看阿菊，阿菊用深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注视了悠悠片刻，然后他轻轻地说道，好妹妹，我知道这事万一露出去会让你丢命的，但你让我一辈子都感激你，是你给了我一条命。停顿了一下，阿菊似有千言万语，但他只是再次伸出手来抓住了悠悠放在方向盘上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祝你好运。然后车门砰的一声关住了，阿菊走了。悠悠看着阿菊过了街，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大山子的方向开去，可悠悠自己却坐在车里没有动，不晓得此刻应该往哪里开。太阳高高升起来，街上的车辆也渐渐多起来，直到悠悠猛然听到身后一片汽车的喇叭高声吼叫，才如梦方醒地发觉自己堵了路口。他把车子开到了三环路边的一家维修站，在修车的师傅仔细检查了一遍之后，悠悠才知道车子的损伤远远不止车头，除了车头掉漆和车灯破损外，车前的保险杠 也明显变形了，车的顶部也划出了清晰的几条痕。修车师傅惊异地疑惑道，这车顶是怎么划伤的呀？哎，我说你这到底撞到哪儿去了？悠悠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他怎么能告诉人家那是一个七尺男人在车顶翻滚时留下的尸印呢？悠悠拿出了修车师傅开出的维修单，走出了这家满地油污的维修站。一辆出租车试探着在悠悠的眼前停下，悠悠懵懵懂懂地抬起了一只手。他上了车子，并不言声。司机问道：“我说，您去哪儿啊？”悠悠充耳未闻。司机又问了一句：“哎，您这是去哪儿啊？”悠悠这才下意识地发出声音：“啊，去清水湖医院。”司机疑惑地回首反顾，见悠悠神态还算正常，才启程上路。十分钟后，汽车开出了拥挤的三环，沿着大道直奔四环前进。出四环以后，上了那条悠悠早已十分熟悉的京郊公路，而这一天沿途的风景却仿佛全都陌生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悠悠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远远看到了一座大桥。桥头挺立的石碑和大树，让悠悠从短暂的失忆中蓦然苏醒。他没想到汽车这么快就开到了这里。几个小时之前，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这座大桥竟无一人，而现在不断有大小汽车从桥的深处迎面驶来，在他的身边擦肩而过。悠悠仿佛突然醒悟，他此时正在步步走近的，恰是今天清晨他们刚刚逃离的杀人现场。停车！悠悠惊叫了一声，吓得司机打了个机灵，匆忙把车停下，然后回头看着他。悠悠深深呼吸，镇定自己。他问：“去清水湖还有别的路吗？”“哟，别的路，那可就得绕远了。”“那就绕吧，反正我付你钱的。”于是司机打满舵轮，汽车又朝城里的方向回头，开到半途，拐上了一条绕行的公路。结果悠悠发现，他躲过了莲花大桥，却没有躲过那片芦苇。那个被芦苇包围的绿色水塘，同样令人心有余悸。当出租车从那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荡前缓缓驶过，悠悠不由得不低下头来闭目塞听。莲花河大桥，摇曳的芦苇，那一个个刚刚逃出的险域，绕了一圈复又重来，仿佛永远要在一个噩梦里盘横，永远不能被梦魇释放。师傅，停车，我要进城。悠悠突然对司机发令，他突然想到了一条山路，就像一个在地狱行走的孤魂忽然发现了一道曙光。司机再次掉头，不知是抱怨还是窃喜，嘴里不住地念念叨叨。悠悠无心思量司机口中的闲言碎语，只顾地匆匆拨打着自己的手机。手机拨通了，三响之后被对方接起。悠悠一听到那个磁性的声音，就压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周月，我是悠悠，你在哪儿？我现在想去找你。 周月在电话里的声音似乎有些匆忙，悠悠能听到他周围有些人在争吵。周月压低声音对悠悠说：“ 哎，不行，我在开会，等我忙完了再和你联系。” 周月的声音就像悠悠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他死死抓着不肯放弃。他甚至没有顾及自己强硬的口吻是否会让周月因此而生厌。悠悠因为生怕电话挂断而大叫起来： 周月，我有急事，我要见你，我现在就要见你，你请个假出来一下好吗？你出来一下好吗？ 周月那边为难了片刻，那片刻也代表了一种诧异。但是悠悠终于听到周月不太情愿的声音：啊，嗯，好吧，你在哪儿？这一天的中午大约一点多钟，悠悠在周月的机关大院门口，还是那间他来过数次的传达室里，见到了从里面匆匆出来的周月。他们交谈几句便一同走出大门，到了离机关不远的人大会堂西门广场，这里行人稀少，树影婆娑，符合悠悠的要求。悠悠要求周月在附近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他们在这个可以谈话的地方谈了半个小时，然后走到路边，叫上一辆出租汽车，两人一起上去乘车快速驶离。下午两点多钟，那辆出租汽车停在了分局机关的门口，悠悠和周月走下车子，并肩走进了分局的大门。在分局的一间接待室里，悠悠当着周月的面向两位分局民警详细叙述了今天清晨在莲花河大桥发生的事情。两位民警听得十分仔细，虽然面无表情，却做了详尽记录。谈完之后，悠悠面容疲惫，但如释重负。周月为他的这番检举做了少许的补充，他说杀人的人是悠悠最好的朋友，两个人患难之交，形同姐妹，所以悠悠对是否检举阿菊一直难以抉择。他现在没有亲人，精神上比较孤独，他不愿将这个唯一仅存的密友送进监狱，送上刑场。但是让他瞒下此事，与他的良心和感情也难以承受。因为阿菊当年参与入室抢劫的受害者正是他爱人的父亲和母亲，所以按说朋友已经变成仇人了。悠悠在爱恨情仇之间徘徊不决，以致耽误了数个小时没有举报，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后来他来找我，找我也就等于是找了公安机关。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悠悠很快放下了包袱，决定顾全大义，毅然决然举报阿菊。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能够没有任何风险的发财致富。 可是股市像坐过山车，投资黄金也跌跌涨涨。 咦，旺铺招租， 稳赚租金收益，难道我的梦想要实现了？ 醒醒了，不要轻信稳定收益的保证。新广告法颁布实施，招商投资广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出合理提示，不能做保证性承诺。 哎，这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哇，好帅呀。 哎，那边的朋友看这里。